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带来雄安千年大计的文学回响，白洋淀的文学记忆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欣赏孙犁的短篇小说《采蒲台》的第二部分。 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徐志摩的散文《翡冷翠山居闲话》。昨天我们欣赏了《采蒲台》的第一部分，日军入侵白洋淀，烧杀抢掠，本来靠卖鱼卖席子能够得到温饱的采蒲台的村民连粮食都吃不上，好容易熬到开灵，小红和他的娘拿着织好的渔网和席子到端村的集市上卖，希望能换点粮食。小红靠着聪明和乐观的态度卖掉了渔网，他娘能够卖掉席子吗？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继续欣赏孙犁的短篇小说《采蒲台》的第二部分。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走过一处洼地，上了堤头，堤上竟是卖席篓子的，那些老大娘们守着一堆大大小小的篓子，见人过来就拦住说，要篓子吧，你买了吧，你买了吧，我去量点粮食。没有一个人大声。再过去是一片长院，这是席室，席一捆一捆的并排放着，卖席的妇女们站在自己席子头起，他们都眼巴巴望着南边大烧门那边，不断的有人问出来了没有，还有的挤到门口去张望，那是敌人收席的地方，他们等候着那收席的汉奸出来。很久不见有人出来，人们等得极不耐烦了。那个收席的大官员，本地有名的地主豪绅冯店贾家的大少，外号大吉甲，才前呼后拥的出来。他一手拿着一个丈量席子的火尺，一手提着黑色印桶，一见他露头，卖席的人们就活动起来，有的抱了自己的席跑到前面去，原来站在前面的就和他争吵起来，说这是占坟地啊，你抢得这么紧，那人又只好退回来，有人尽量把自己的席子往前挪一挪。收席的开始看烧口边头一份席，那是小红娘的，不知道她怎么能站得那样靠前，她像很疲累了，弯着腰一张一张掀开席，叫收席的人过眼看成色，量尺丈。收席的像员大将站在席边，把尺丈一抛，抓起印板就说500。小红的娘吃了一惊，抬起头来说，先生，这样的席500一领啊。收席的说，这是头等价钱。哎呀，这还是头等价钱。小红的娘叹口气说，先生，你说小米子多少钱一斗啊？ 我买的是你的席，我管你小米子多少钱一斗啊，卖不卖？好，看第二份。 他从小红娘的席上踏过，就来看第二家的席。小红的娘呆呆地坐在自己的席上。第二家卖席的是个年轻人，500一领。他哭丧着脸答应了，收席的就拍拍在席上打上印记，过去了。 年轻人一边卷着自己的席，一边回头对小红的娘说：谁愿意卖呀？不卖你就得饿死，没有粮食下锅了，你不卖就是死路一条，除了他这儿你没有地方去卖尾，他又不让别的客人来收席。大嫂，我看你停会儿还是卖了吧。年轻人弯腰背起他的一捆席到烧门口里去换票去了。小红的娘低着头说：我不卖。一开了盘，那些围上来探听的人们都垂头丧气地回到自己席子那里去了，一路唉声叹气，干脆就躺倒在自己的席子上。背进席去的人手里捏着一打票出来换尾或是换粮去了。太阳已经过午，小红的娘抬头看见了我，她许是想起家里等着她弄粮食回去，就用力站起来，一步一步挪到收集的汉奸那里说：你收了我的那一份席吧。 你是哪一份？ 汉奸白着眼说：就是那头一份。 你不是说不卖吗？怎么样，过了晌午了，肚子里说话了吧？生成的贱骨头。 小红的娘卖了席，背进去换了一沓票出来。 我到烧门口那里一望，看见院里和河码头上敌人收的尾席剁得像一座座的山，心想这一捆捆的一张张的席都是这一代的男女老幼不分昼夜忍饥挨冻一尺一寸织成的。敌人收买席子的方法是多么霸道，我自己从小也赶过不少集，从没见过买卖是这样做的。这些买席的人竟像是求告乞讨，买席的一定要等到他们肚子饿得不能支持的时候才肯成交。这还不如明抢明夺，他们设下一层层的圈套拴得老百姓多么紧。我忍着气同小红娘俩上船回来，晚上就召集人们开会。支部书记说：同志，你知道我们这围村子不大，却是个出鱼米的富庶的地方，自从敌人在端村关城同口一带安上据点炮楼，八大堤破坏了稻田，人们就没有粮食吃。我们这里出产好尾，远近驰名，就是知席边楼也吃穿不尽。敌人和帮虎吃食的汉奸们又下令尾席专收专卖，抢了席子去压低席的价钱，就把人们逼到绝路上来了。端村过去是多么繁华热闹，现在一天要饿死几口，再有一年功夫我们这水店里就没人了。我们要组织武装寻找活路，我们把村里的枪支修理一下，找几只打水鸭的小船，组织一个水上游击队，先弄敌人的粮食，有了粮食什么也就好办了。这村里能打枪使船的有多少人？连英说，使船的人人都会，打枪的要在船上，除非是那些打水鸭的来得准的。最后会使船打枪的按小队组织起来，一共有十只小船，20个人，就在村南一带去年没有收割的大苇塘里驻扎。就有一天，小红在店里顺着标志收鱼篓，看见敌人一只对哨大船过来，他绕弯飞快地告诉我们，我们在大平塘附近第一次袭击了敌人，夺回一大船粮食，分散给采蒲台的人们吃。住在定县的还乡队回村复辟，为了保卫农民的战斗果实，我们队伍开来了。一清早我又到小牙家去放哨，他家紧靠村南大堤，堤外面就是通火车站的大路。他家只有两间土坯房，出房门就是一块小菜园，园中间有一眼小甜水井，井的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柳树。这些年每逢情况紧张的时候，我常常爬到树上去监视敌人的来路，这柳树是我的岗位，又是我多年的朋友。柳树的叶子黄了，小菜园里满是整整齐齐的大白菜。小鸭的娘刚起来，正在嘱咐小鸭等弟弟门楼醒了给他穿好衣服，随后他就呼的一声把门开开，嘴里叼着用红铜丝扭成的卡子，两手梳理着长长的头发，一看见我就笑着说：呀，又是老季同志，怨不得小鸭说你们来了，请到屋里暖和暖和。你好吧大嫂，我说，今年斗争得到了什么果实？他把头发卡好，用手指着前面的园子说：分了这3亩园子，他在人家手里待了10年，现在又回来了。 后面那深宅大院高门楼是大恶霸陈宝三的住宅，东边那是陈宝三的长院，西边那是陈宝三的水车井大园子。多少年俺家就住在这个老虎嘴里。早先俺家也并不这么穷，陈宝三今年想这个办法应急一块去，明年又想那个办法哄一块去，弄得俺家只剩下这两间土坯房，一出门就没了自己的站脚之地。小丫的爷是个硬汉子，他看出来陈宝三是诚心把俺一家挤出去，就高低也不干了。陈宝三发下大话说，他不走我有的是钱，我用洋钱把他的房基填一寸厚，看他去不去。小丫的爷正病在炕上，年关近了，要账的人又不离门，就有人来说和，你就去给他吧。他爷说办不到，除非他先吃了我。到了晚上，陈宝三打发人往俺家房顶扔那些不识星的小铜钱，叮当乱响，气得俺一家人发抖。这还不算，大年三十儿，陈宝三的厂里失了一把火，烧了麦秸垛，陈宝三告到官府，说是小丫他爹放的，抓进衙门去。老头子心痛儿子又没说理的地方，就把装机鞋给了他，活活气死。临死的时候对我说，记着记着，就断了气。第二年就事变了，俺家他爹争这口气参加了八路军，九年了没有回来。前几天开斗争会，俺家小丫登台讲了话，说的陈宝三哑口无言，全村的老乡亲掉泪，这口气总算争回来了。小丫记得这些事儿吗？我问。他不记得，自从他爷死了，每天晚上睡下了，我就捉着他的耳朵学说一遍，他记得清清楚楚。好吧，季同志，咱们回来再说话，我赶集去。他回首关上门，我问，去买什么大嫂？看着什么便宜就买点什么。他微微一笑，哼，地多了，明年咱们要好好种，不能叫那些地主恶霸笑话。他们不是说地交到咱们手里是白费吗？叫他们看看，是他们种的好，还是咱们穷人种的好。说完他转身走了，我望着他那壮实的身子比男子还要快的脚步。 母亲刚走，小丫也起来了，他哼着唱着穿好衣服，还故意咳嗽一声才轻轻开了门，接着一闪就跳了出来，笑着说，你又来了。我看见小丫穿一件黑红格子布新棉袄，浅紫色棉裤，只有脚下的鞋还是破破烂烂的，头发留得像大人一样长长的，后面用一个卡子竖起来，像小鸟展开的尾巴。我说，小丫阔气了，穿得这么讲究。他说，你没见门楼嘞，人家穿得更好。他转身说，我去给你叫起他来。我赶紧叫住他，你别去了，叫他睡吧。他不听话，跑进屋里，立时我就听见他把门楼的被窝掀开，听见他那叮铃铃的笑声和门楼那瓮声瓮气的叫骂。门楼在我的印象里是一个光屁股的孩子，从二月惊蛰河里刚刚解冻，他就开始光屁股，夏天整天的到村南那苇坑里洗澡，来回经过一块高粱地，他就总是一身青泥，满脑袋高粱花，一直到十月底天上要飘雪花了才穿上棉裤袄。他这光屁股的长期奋斗，正和我这八路军光脚不穿袜子一样。小丫在后面推着，门楼一摇一摆走出来，他穿着一领新做的毛蓝粗棉袍，加上他那肥头大脑短粗身子，就像一个洋铁桶。小丫撇着薄薄的嘴唇说，他这新棉袍也是我们斗争出来的钱买的。门楼还撒着眯着，不住的嘟囔。 好朋友们，孙犁的短篇小说《采蒲台》我们欣赏完了。这篇小说描绘了抗日时期日军和汉奸对白洋淀人民的压榨和迫害，以及人民的英勇反抗。小说的下半部分，作者采用对比手法，生动表现了抗日斗争前后人民的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徐志摩的散文《翡冷翠山居闲话》。翡冷翠就是意大利名城佛罗伦萨。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 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在这里出门散步去，上山或是下山，在一个晴好的五月向晚，哇，正像是去赴一个美的宴会，像是去一果子园。那边每株树上都是挂满着诗情最秀逸的果实，假如你单是站着看还不满意时，只要你一伸手就可以采取，可以滋尝鲜味，足够你性灵的迷醉。阳光正好暖和，绝不过暖，风习是温循的，而且往往因为它是从繁花的山林里吹渡过来，它带来一股悠远的胆香，连着一溪滋润的水汽，摸索着你的颜面，轻绕着你的肩腰，就这单纯的呼吸已是无穷的愉快。空气总是明净的，静谷内不生烟，远山上不起霭，那美秀风景的全部正像画片似的展露在你的眼前，供你闲暇的鉴赏。做客山中的妙处，犹在你永不需踌躇你的肤色与体态。你不妨摇曳着一头的蓬草，不妨纵容你满腮的苔藓，你爱穿什么就穿什么，扮一个牧童，扮一个渔翁，装一个农夫，装一个走江湖的吉普赛，装一个猎户，你再不必提心去整理你的领结，你竟可以不用领结，给你的颈根与胸膛一半日的自由。你可以拿一条这边艳色的长巾包在你的头上，学一个太平军的头目或是拜伦那埃及装的姿态，但最要紧的是穿上你最旧的旧鞋。别管它模样不佳，他们是顶可爱的好友啊，他们乘着你的体重却不叫你记起你还有一双脚在你的底下。这样的玩儿顶好不要约伴儿，我竟想严格的取缔，只许你独身，因为有了伴儿，多少总得叫你分心，尤其是年轻的女伴儿，哎呀，那是最危险最专制不过的旅伴，你应得躲避它，像你躲避青草里一条美丽的花蛇。平常我们从自己家里走到朋友家里，或是我们执事的地方，那无非是在同一个大牢里从一间浴室移到另一浴室去，拘束永远跟着我们，自由永远寻不到我们。但在这春夏间美秀的山中或乡间，你只要有机会独身闲逛时，那才是你福星高照的时候，那才是你实际领受清口肠胃自由与自在的时候，那才是你肉体与灵魂行动一致的时候。朋友们， 我们多长一岁年纪，往往只加重我们头上的枷，加紧我们脚颈上的链。我们见小孩子在草里，在沙堆里，在浅水里打滚作乐，或是看见小猫追它自己的尾巴，何尝没有羡慕的时候？但我们的家，我们的恋，永远是制定我们行动的上司。所以只有你单身奔赴大自然的怀抱时，像一个裸体的小孩扑入他母亲的怀抱时，你才知道灵魂的愉快是怎样的，单是活着的快乐是怎样的，单就呼吸，单就走道，单就张眼看，耸耳听的幸福是怎样的。因此你得严格的为己极端的自私，只许你体魄与性灵与自然同在一个脉搏里跳动，同在一个音波里起伏，同在一个神奇的宇宙里自得。我们魂魄的天真是像含羞草似的柔焦的，一经同伴的抵触，它就卷了起来。但在澄净的日光下，和风中，它的姿态是自然的，它的生活是无阻碍的。你一个人漫游的时候，你就会在青草里坐地、仰卧，甚至有时打滚，因为草的和暖的颜色自然地唤起你童稚的活泼。在静僻的道上，你就会不自主地狂舞，看着你自己的身影换出种种诡异的变相，因为道旁树木的阴影在它们迂虚的婆娑里暗示你舞蹈的快乐。你也会得信口的歌唱，偶尔记起断片的音调与你自己随口的小曲，因为林中的莺燕告诉你，春光是应得赞美的。更不必说你的胸襟自然会跟着漫长的山径开拓，你的心地会看着澄蓝的天空静定，你的思想和着山河间的水声，山隙里的泉响，有时一程到底的清澈，有时激起成章的波动，流流流入清爽的橄榄林中，流入妩媚的阿诺河去。并且你不但不需游伴，每逢这样的约行，你也不必带书。书是理想的伴侣，但你应得带书是在火车上，在你住处的客室里，不是在你独身漫步的时候。什么伟大的、深沉的、鼓舞的、清明的、优美的思想的根源，不是可以在风籁中、云彩里、山势与地形的起伏里、花草的颜色与香气里寻得。自然是最伟大的一部书。歌德说，在他每一页字句里，我们读得最深奥的消息，并且这书上的文字是人人懂得的。阿尔卑斯与吴老峰，